55集，暗恋。平安夜就这么过去了，也可能因为今天是圣诞节的缘故，安宁总觉得这一天的氛围都充满着愉悦。下午他去钱飞家给袁小叶补课，秦维航也和他一道，他要去蓝田郡送老师去复健。他们在钱飞家的别墅大门外道别，秦维航看了眼这座熟悉的小别墅。 那晚上见。 嗯，是了，晚上还会见。作为一个暗恋者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 按门铃的时候，他一直扭头看向秦维航离开的方向，那是一种类似于在车站送行舍不得抽走目光的心境，也许稍有夸张，但他没有送行过，也没有被送行过，这样一个场景难免让他心生眷恋。给袁小叶补课的时候，他送了一张 CD 给袁小叶，是圣诞主题的英文歌合集。袁小叶撇着嘴收下了，直接往 CD 架上一插。安宁扶了扶眼镜， 要听啊，很好听。 知道啦。 袁小叶低头写题，安宁偶尔会走神，也知道这样不行，但就是控制不住。袁小叶以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审视他。 小青蛙，你谈恋爱了吧？ 我，你认真做题。 哎呀，你都是大学生了，谈恋爱很正常嘛，不像我，只能内心骚动。 啊，有这么明显吗？是袁小叶天赋异禀，还是我真的表现得很明显？可我只是暗恋，并不是恋爱。 想到这里，心里又泛出一点点酸，是那种没能熟透的柠檬的酸。圣诞一过，眨眼就要跨年了，周末连着元旦，学校放了3天假。安宁原以为放假是和自己无关的，毕竟对他这样的打工狂魔来说，放假的时候只会更忙。哪知道袁小叶放假要去他外公外婆那儿，而周六在快餐店的打工也被调班到了元旦那天，他突然可以一口气放个双休了。周六这天早上，赵丽和秦维航去了攀岩馆，9点开馆的时候，来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比平常双休日还要多一点。 啊，果然是放假了呀。 虽然秦维航说自己有员工不利，但老实讲他不是很信，也说过叫他攀岩是回礼，但他还是不想妨碍于老板在元旦小长假做生意。而且秦维航是攀岩馆的教练，不能只围着自己转，也得接生意吧。秦维航这种级别的教练，接一单一定能赚很多钱。本着不妨碍他人赚钱的原则，这天的训练安宁难得一次早退了，不到10点就离开了岩馆。收拾好东西和秦维航说晚上见的时候，秦维航显得有点不开心，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毕竟一只猫开心与否从他的表情也是不大容易看出来的。他把背包背上，都走到更衣室门口了又倒了回来。秦维航面朝着更衣柜正在换衣服，安宁绕到他旁边，轻轻拍了拍他手臂。 你还好吧？ 很好啊。 节日快乐呀。 嗯，你也一样。 安宁离开时还和于然打了声招呼，于然走进更衣室，就见秦维航一个人坐在长椅上，也没换鞋也没换衣服，就一件单薄的黑 T 恤和牛仔裤干坐着，白色头挂式耳机挂在脖子上，盯着更衣柜出神。于染看完他又看更衣柜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冥想呢？ 没什么，就是感觉人真是善变。 说完低头换鞋，于染看那双欧文6套上秦维航脚后跟，秦维航弯腰系鞋带，这次都没什么花活了，直接在脚背上绑了个和于染中镜一模一样的丑结。 依然很是恍惚。 什么善变？ 以前和我说很喜欢攀岩，现在看来热度好像已经淡了。 秦维航站起来，深色的迷彩背包随意地拎在牛仔裤的裤缝边，像拎了个垃圾袋。 哦，你在说安宁啊？嗨，人家可能只是累了，你一会儿让人家指立板，一会儿又让人家举铁，啊，还让人家俯卧撑，也是亏得人家学霸脾气好，换别的男生天天这么被你指使来指使去的，早就烦了。 我教人都这样，烦我就别找我。 于染一想也对，秦维航当教练就是这么个风格，没什么好言好语，说话向来只会吩咐和命令，别人被他命令烦了，敢怒不敢言，起码还会翻个白眼，背后吐个槽什么的。航子就是一个集大成者，可学霸他真是对秦维航没有一丁点意见的。航子吐槽秦维航时，他还要帮着秦维航说话。 依我看，你俩就是一个 S 和一个 M， 天生一对。你让他做什么他就乖乖做什么，越是这样看着越像你在欺负人家。他没烦，是我烦，你别把我的客人都得罪光了，要学会说话的艺术，懂吗？ 秦维航高高的站在他面前，没说话，眼神焦点也不在他身上，不知在想什么。他反手拍了一把秦维航的胸。 懂不懂啊？ 不懂。 秦维航转身就出去了。于然也不奇怪，他刚刚敲秦维航胸口那一下，就知道这小子个性硬得宛如胸肌。虽然生得像个艺术品，但艺术两个字跟秦维航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。安宁回了学校，把衣服送到洗衣房，又打扫了一遍寝室卫生，下午去图书馆。进入小长假的图书馆，冷清的门可罗雀，倒反而让他更自在。他一只手拿着那只红色指力球在练，一只手勾着语法重点。以往看语法他都看个囫囵，语言是一种感觉，不需要非得像数理化一样搞得逻辑分明。但他要给秦维航补课，所以现在都会努力把这些语法吃透，要不然被秦维航一问三不知可就丢人了。 为什么虚拟语态要用腕儿呢？哎，你要是这么问我，我就完了。 五点多时他离开图书馆回了宿舍，刚走到宿舍楼下，手机就响了。他看见来电名字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因为着实没想到母亲会在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。 喂，妈。 小宁啊，你最近还好吧？ 嗯，很好。你呢？身体还好吧？ 安宁走着走着停下来，靠近饭点，宿舍大门处有很多人进入，说话声有点吵。他就站在宿舍对面的一棵树下，望着宿舍楼后的夕阳，听着久违的母亲的声音。 我没什么呀，你学业紧张吗？ 不紧张，比高中轻松多了。 啊，那就好。是这样的，小宁啊，有个事儿要拜托你。 啊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 新来的领导吧，要让写什么年度工作报告，你也知道你叔眼睛不太好，电脑也用得不太利索，小叶又要忙中考，所以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帮你叔写一份工作报告吧。 啊，好啊，什么时候要啊？ 元旦过后吧，你就趁放假这几天写一下，我待会儿把资料发给你啊。 安宁有些麻木地点点头，又想起点头母亲是看不见的，就答应了一声。母亲好像在忙着别的事儿，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在做饭吧。安宁隔着手机听见了弟弟李烨回来的动静。 我灶上还热着菜呢，我先挂了啊，你照顾好你自己。 通话就这么结束了，从期待到失落只有短短几分钟，安宁还回不过神。他努力说服自己用不着沮丧，他们是一家人，不需要成日讲肉麻兮兮的话，以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 也许是因为自己一个人离家在外，母亲又在今天突然打电话来，才让他有了期待，才会因为期待落空而难过。 这有啥呀？没事的，不是也让你照顾好自己了吗？ 收拾起心情，转身往宿舍走，一抬头却愣住了。秦维恒就站在另一棵树下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安宁不知道秦维恒为什么会在那里，这让他忽然感到了窘迫。他们之间也就是两棵行道树的距离，他应该打个招呼的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好像所有的笨拙不堪都被喜欢的人尽收眼底。最先开口的是秦微航。 生日快乐。 安宁眼眶一下就红了。